Don't keep on rolling。 音樂博格 Music Box。 咁不如我分享啲咁多好嗎？ 好啊。 我有一個榮幸，有一次機緣可以去一個某某錄音室，錄音室同一個山嶺展，大家玩一次阿 Henry 講嘅所謂嘅爵士樂。咁我係嗰個過程咧，嗰種 fall into 嗰種喜悦係點咧？九點去到嗰度，跟住玩到一點，跟住大家話食個晏先，跟住一粒鐘之後上翻去又再玩到六點。嗰個成個過程係好似翻工咁喎，但係咧。阿 Henry 講嗰樣啱啦，我係喺裏邊咧，有啲人傳授緊一啲嗰種交流嗰種狀態，喺邊個吧度攝啲嘢啊，然後跟住你感受到一啲嘢，我想喺嗰位加啲嘢啊，啱唔啱啊？嗰種變化，我唔一定，我嘅感覺係我唔一定係 perfect 完美，但係可以融入嗰種嗰、那個大家好開心裏邊嗰種交流嗰個狀態咧，完之後大家咧。冇分高低嘅，大家好開心坐喺度。頭先嗰個吧唔錯。其實玩嗰陣時，大家係冇預期到係呢啲嘢嚟嘅，係去到嗰陣時突然之間，阿 Henry 講嘅話，我有啲嘢 inspire 咗出嚟，想咁做，喺嗰個 moment 就嘣一聲做咗出嚟。咁跟住嗰陣就咁樣嘅反應嘅，啱唔啱啊？嗰種開心啊，喺嗰裏邊唔係一種唔係表演用，而係想將嗰種嘅。嘅變化喺融入嗰個音樂空間裏邊，呢個就係分享。 唔係咁，對於譬如行外人嚟講咧，其實都好簡單，就係、是、譬如話佢哋演奏係等於幾個人喺度傾偈咯。 嚇！你可以咁講， 以一個音樂嘅形式去講緊一啲嘢。不過嗰啲嘢係唔係我哋即係能夠用語言去表達嘅？ 係。 但係一個幾有趣的問題就係話點解？而家咁多人覺得聽 jazz 係一樣咁高檔嘅嘢咧，譬如好簡單，如果譬如我哋去聽 concert 嘅話，我哋聽 jazz 應該點聽法？ 其實我就其實台長講得非常之好嘅，即係我覺得係有好多人會覺得爵士音樂咧係爵士樂手會比較欣賞呢個音樂多過聽眾嘅。咁呢個絕對啱嘅，因為爵士樂手本身就識呢啲 vocabulary， 即係其實係一啲詞匯咯。即係其實即係等於台長頭先講啦，就話嗰幾個日樂手喺度交流緊或者傾緊偈。但其實再入深一層，其實應該話係嗰五個人係講緊鹹濕嘢咯。咁有時你講鹹濕嘢，唔係個個都聽得明噶嘛。就是你那五個人會聽得明白咯，這個我覺得是比較好的比喻了。為什麼會爵士音樂會被人覺得很高檔呢？其實是因為去到剛才講了，去到五十年代 Rock and Roll 逐漸取代爵士音樂，爵士音樂被邊緣化，令到那些人覺得哦，我聽 Bebop 呢，我聽得明白呢，我就是很我水準很高，咁啊，搞下搞下咧，爵士音樂咧就更加被邊緣化，而流行音樂咧就越普及化啦。開始去到六十年代啦 ，Beatles 啊，去到你哋之前嗰幾集講啦，譬如 White Album 啊 ，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 嗰個主流係同爵士音樂完全唔同嘅，格格不入嘅。即係當然有啲音樂，譬如 When I'm 64係有爵士嘅成分，因為 Paul McCartney 本身對爵士音樂佢係好鍾愛嘅。咁佢會有呢啲成分喺裏面。但係主流音樂，譬如 Eagles、Desperado、Hotel California， 都好難揾到一個爵士嘅和弦喺裏面嘅。 啊，係啊，呢樣係啊，真㗎，真㗎。 咁變咗搞下搞下咧 ，Rock and Roll 或者 Rock Music 成為咗主流之後咧。爵士音樂已經冇定期，只係可以去到 New York 嘅一啲好高檔嘅 Jazz Club 咧，你先可以欣賞到。咁其實去到八十年代爵士音樂直情沒落添嘅，但去到九十年代開始咧，跟住就零零年代咧，又開始翻嚟，會有少少點解咧？可能因為唱片公司一啲高層，佢哋識 marketing 嗰啲人咧。他們又搞回起爵士音樂，就例如呢一些 女歌手呢開始崭露頭角，例如 Diana Krall 啊，是啊 Diana Krall 跟住 Nora Jones 佢又包裝成一個爵士嘅歌手，咁其實佢唔係完全爵士得曬嘅，佢有 country 嘅味道嘅。佢亦都好，佢阿爸係 Ravi Shankar， 係印度人嚟嘅。咁但係佢玩嗰啲音樂裏面咧，又有啲即係有啲爵士，有啲 oldies， 有啲 country， 咁啊夾埋夾埋咧。咁啊 ，Blue Note Records 就好叻 marketing， 咁啊將佢成為一個爵士新天后。咁就變咗佢。嗰隻碟好賣得，咁就變咗啲人又開始留意翻，爵士音樂喎，或者我有一隻 Nora Jones 嘅碟擺喺屋企咧，啲人就會覺得我有品味啦。 係啊， 啲人 係啦， 好緊要嘅呢樣。 甚至乎一般聽流行樂嘅比較嗰段時間啲後生嗰一批咧，佢都會聽 Nora Jones 嘅，佢都會覺得頭你講啱咗你頭先嗰樣嘢，佢都覺得自己我有品味，我識聽你。 突然之間升咗呢咯， 係冇錯冇錯。 所以大家聽嘅全部都記住啊，即係聽啲有品味嘅歌啊，即係聽啲有品味嘅音樂啊。好啦，另外一樣嘢就係咧，近年大家都知道啦，即係音樂出現咗即係極大嘅 fusion 啦。爵士樂本身可以同乜嘢音樂類型 fusion？ 譬如 rap 得唔得咧？ 絕對可以。爵士音樂同 rap 其實係好有血緣嘅關係。首先你知道 rap 另外一个同义词是 hip hop， 系冇错。 hip hop 喺边度嚟咧？就 系 beatbox 嗰度嚟啦。hip hop 嘅 beat 就并 boom boom 七 boom boom 七呢一下呢啲咁嘅嘢咧，都系爵士音乐嘅一啲主要嘅 rhythm 嗰个节奏嚟嘅。所以 hip hop 嘅 artist 咧。他們的音樂早期說80年代尾90年代頭甚至進入2000年 Hip Hop 很多的音樂那個 intro 那個底全部不要說全部啦，很多都可以說是在爵士音樂那裡 sample 而成的。 sample 是什麼意思呢？ 我有沒有記錯？ 他不是偷他， 你說先，你說 先。他不是偷啊，而是他是用他要俾錢買的那個 sample。但是呢他就覺得哇呢、這個爵士音樂呢、這個起頭好正，我就 borrow 咗佢，咁佢就要俾錢嘅。咁但係就用咗嗰個嚟做嗰隻 hip hop 嘅歌嘅前奏。咁就所以好多 hip hop 歌其實都係爵士音樂裏面呢攞咗一啲直情嗰個句子嚟做佢嘅前前後後嘅。咁仲有一樣嘢喺90年代hip hop 同爵士咧，其實曾經有一個 fusion，就係一隊樂隊叫 Jazz Matas，佢就用爵士同埋呢個 hip hop 加埋一齊，就出咗一啲碟，就揾咗一啲好老派嘅爵士音樂人，同一啲好後生嘅 hip hop 嘅音樂嘅黑人咧，出咗隻碟嘅。而呢啲碟咧，係影響到後期有好多 hip hop band 咧。都是用爵士音樂作為他們音樂的骨幹的。 是我有沒有記錯呢 Herbie Hancock 是不是算不算是、啊、 絕對 是Herbie Hancock 出過幾隻 Hip Hop 碟的。 是但是因為他很得意，我記得以我的記憶聽歌呢，當時我是聽了他出了他 Herbie Hancock 的比較你剛才講的、hip hop 嘢啦，嗰種節奏啦， 嗰隻上屆尾的音樂獎啊 ，Rock 係啦係啦係啦， 佢嗰隻俾人鬧到飛起嘅。 我明啊明，但係佢做完之後咧，我再去追尋咗佢咧，阿 Henry 講嗰啲嘢又啱啦，其實佢又可以好 jazz 嘅喎， 好 jazz 啊！佢有一隻叫 Watermelon Man， Watermelon Man 係啊係啊，即係我即係證明我的記憶力都唔錯。 咁你提開頭先嗰啲即係好技術性嘅問題，我哋即係可以再探討一下啦，譬如話。你數嗰啲 beat 啦，即係數嗰啲，即係嗰啲拍子啦，係咪基本上呢個係一個即係音樂類型嘅印記嚟㗎？即係你聽到個 beat， 其實你就知道嗰只係乜嘢類型嘅歌嚟嘅。 我其實自己聽歌我就冇分嘅，老老實實，我亦都唔希望去分啦。但係冇辦法，因為我平時因為我係一個製作人咧，所以有時有職業病就係、是、啊一聽到呢只歌，譬如喺 Starbucks。啊，唔好讲呢个牌子，去一间咖啡店听到一只歌咧，你自自然然就会开始分类噶啦。呢个有啲 country 喎，呢个有啲 rap 喎，呢只歌咦有啲民歌嘅元素里边，你自自然然系会分类嘅。但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最 ideal 的情況，聽音樂就千萬不要分類， 嗯， 因為我們小時候聽音樂的時候其實沒有分類的嘛， 是啊是啊， 只不過大個識了東西 開始分 類，聽得多了， 嗯， 就開始耳朵奄尖了， 嗯， 但是呢開始聽東西就不是聽過音樂的本質了， 嗯， 開始聽過 production， 嗯，是啊是啊， 開始聽過製作，啊，這裡有兩個吉他，左一個右一個，這裡加一個 trumpet 又挺好聽，但是呢我們以前小時候不會的，譬如我聽 House of the Rising Sun，我就是喜歡 House of the Rising Sun 那個很激昂的那種感覺嘛，嗯，但是現在大人越大越老呢就沒有了那種即 簡單的那種 忘記了那種初衷， 嗯， 就變成就 聽那個技術， 嗯， 聽那個製作， 嗯， 就忘記了一首歌的本身，那這個我覺得我經常都要 remind 自己，我聽歌的時候千萬不要我們要撇開這些東西我只想聽那首歌的本質， 嗯 啊，我哋翻翻去頭先一個，即係我哋 touch 過，但係冇唱。而家仲有冇 blues 啊？仲冇怨曲嘅有人唱 嘅？ 有啊，其實blues 咧係唔會死嘅呢，這個 genre，因為佢實在太多人有冤屈氣啊嘛。 係 咁，所以其實喺美國玩 blues 嘅人就大有人在嘅。而家其實佢一路每年都會有個 blues award festival 啦，就係，是，去 honor 一些在 blues 界里面最出色的音乐人， 嗯， 年年都有搞的， 嗯， 还有很多即我们叫做殿堂级的音乐人呢，其实他们对 blues 那个兴趣呢都是念念不忘的，例如 Eric Clapton 呢出碟出到现在呢他每隻碟都会夹几隻 blues 下去的， 嗯， 是啊，或者 James Taylor 又會有一些 blues 啊 ，Bob Dylan 啊，都會有一些 blues 嘅， 嗯。 我不知道你哋記唔記得有個早期有個 rock and roll star 叫 Dion 啊 ，Dion and the Belmonts 啊， 都有少少。 咁佢最近佢八十歲啦，今年佢最近出咗隻碟全 blues 嘅又係，所以佢哋 blues 呢個音樂咧係唔會即係唔會死嘅。咁同埋香港咧都有一啲好有心嘅音樂人咧，都係玩 blues 嘅。咁最多人知嗰個梗係夏兆星啦。咁因為佢佢每一次演唱會都會唱一隻歌叫《今天昨天》。而那隻歌本身就是一隻 blues 嚟嘅， 嗯， 是佢的創作，阿，林振強先生填詞嘅。咁同埋香港中意玩 blues 嘅音樂人其實多嘅， 嗯， 例如林子祥啦，佢， 嗯， 一定喺 concert 度起碼都會玩一 兩 隻， 係啊，這一個嘢，嗯， 這一個嘢啦，嗯，或者單手拍掌。 咁， 嗯， 你譬如提出呢個問題就話係咪證明廣東歌都好容易同 blues 容易 結合嘅， 相對地容易過爵士啊？你認唔認同啊？ 我唔認同。係，我唔認同，因為我覺得 blues 咧啲歌詞如果填廣東話係好難嘅。 唔係，我意思係如果係從聽個音樂先，唔好我明白你講乜嘢，詞係真係好難嘅嗰種感覺嚟㗎嘛，呢個係。但如果純一個音樂嗰種一般聽眾去聽，係咪會比較相對地易過爵士咧？ 其實是的，但是看你講什麼形式的爵士， 嗯， 因為香港人很容易呢，如果將廣東歌用爵士的包裝， 嗯， 通常呢都是用一種叫做 Bossanova 的 style 去包裝，是沒錯，很拉丁， 而香港人以為 Bossanova 就是 Jazz，但其實 Bossanova 只是 Jazz 的一個 很小的一部分，但是當香港的歌譬如陳百強的歌， 嗯， 他要將它 jazz up 它， 嗯， 他們一定都通常都是用 Bossanova 的手法去 jazz up 那些歌，那就變成香港人就會覺得， 嗯， 哦，一聽到這個 Bossanova beat 就是 jazz， 嗯， 那我容易接受， 嗯， 但去到 blues 我就覺得不是那麼容易接受的，因為，譬如夏兆星那些歌譬如今天昨天這樣，咁佢都係要揾一啲高手，例如林振強去填詞，這一個嘢都係林振強。其實好多 blues 嘅歌都係林振強填嘅。盧冠廷嗰只叫《十四噸空虛》啊，都係 佢 咯，都係林振強。 係係係， 因為林振強先填到嗰個詞嗰個味道，又要啱音廣東話，其實唔容易嘅。咁所以從一個填入詞嘅角度入手咧。我覺得 blues 是難過 jazz 的， 你這個講法是說填詞人都有即那種音樂類型那種直覺在那裡， 啊，係啊，係啊，我覺得要有一個經，佢要有一個經歷咯。 嗯，有經歷係嘛？嗱、啊，我睇下、啊、你都有少少忙啊，我哋差唔多，因為我哋做好長時間 啦。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唔緊要，唔緊要。嗱，我哋今日咧，其實上咗堂咧，好精彩嘅音樂課啊。 係啊， 其實真係講咗好少嘢 嘅。係咁我翻去咧會攞翻幾本即係、就是、我屋企嘅 jazz 嘅歷史翻嚟睇睇先。 因為我都仲未關於 分享未、啊未啊、 分享咩咧？分享喺而家喺香港嘅樂手裏邊點樣影響一啲樂手嘅嘢、 啊。我哋不如揾多幾次揾啊！ 咁要問一問啊 ，Henry 同埋 好啊，冇問題、啊， 好嘛？ 因為我見你今日戴即係口罩啦，即係講得都麻麻，即係唔係好舒服噶啦。嗱，我哋等個疫情過咗之後咧，我哋你上一上嚟，我哋喺度做一次即係現場嘅，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嚇！ 仲有 多謝你嘅訪問， 唔好客氣啊，我好開心啊，因為下一次又到啊你弟弟 Roger， 冇錯冇錯， 好嘛？今日多謝曬你先， 多謝仔，好。咁我哋下次再見啦， 好， 拜拜， 拜拜。 穿裝給清拆了，海港都縮窄了。冷气的商铺数目倍增了，这里越繁荣，钱财越觉重要。史家姐的废气，堆积出的怨气，到处那污染似无法透气。剩下厚面皮，还还没有道理，只想讲歪理，又想讲真理。月光中即已渗一火，今天的雨点欺骗我，我理性分析，你却话骗。运用去抗争，想不到换来是掩饰的煎熬，如何能逃离这苦恼制度？讲不出的控诉，不听妈妈劝告，再次想。竭力去宣告，政策有问题，前途没法预告，我也不愿寻求，但始终找不到，始终找不到。街边的黑盖暗地。 看透世途，文明是个玩笑，这里安宁和谐，声音消失。 Adrian, thanks, brother.